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张赞。今天是2017年12月7号，星期四。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5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12月5号上午，在北京新机场施工现场召开了东航北京新机场枢纽建设暨核心区工程誓师大会。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东航将围绕航空生态系统与大兴区积极合作，建设和发展航空维修、航空物流园区、航空食品、航空传媒、航空培训等相关产业，有效推进民空经济的蓬勃发展。 12月4号是国家宪法日、全国法治宣传日。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动全区树立宪法意识，营造普法宣传教育的浓厚氛围，大兴区法学会举办了以普法路上有你有我，共创和谐首都新城为主题的普法宣传活动，活动得到了群众的积极响应。 当前横各庄镇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正在进行中，在严查安全隐患的同时，相关工作人员也会用一些暖心的行动有效地遏制了安全隐患。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12月5号上午，东航北京新机场枢纽建设暨核心区工程誓师大会在北京新机场施工现场召开。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东航将围绕航空生态系统与大兴区积极合作，建设和发展航空维修、航空物流园区、航空食品、航空传媒、航空培训等相关产业，有效推进民空经济的蓬勃发展。目前，东航正积极就航空培训基地的选址工作与大兴区深入对接。培训基地预计占地规模80亩，建成后将成为东航在中国北方地区的飞行乘务培训中心。 据了解，北京新机场建成后，东航将投入近200架大型宽体和窄体飞机在北京新机场运行，开通连接美洲、欧洲、澳洲、东南亚、日韩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航线，与东航现有的庞大的航线网络形成新的互动。围绕保障新机场2019年通航，大兴区积极推进临空产业布局落地。目前，大兴区与南方航空、东方航空、东海集团、奥凯航空4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正在积极推动与首都航空、厦门航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据了解，首都航空是继南航、东航后进驻北京新机场的3大航空公司。首都航空计划在新机场通航时投入50架飞机，到2025年投入150架飞机。首都航空近期正与大兴区政府共同着力解决新机场红线外生产生活用地问题。同时，北京新机场综合服务楼运营商华润置地、北京新机场重要人力合作伙伴荣德人才已分别在安定镇、礼贤镇注册。 华润置地是北京新机场综合服务楼的运营商，综合服务楼位于新机场航站楼北侧，是集办公、酒店、商业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设施，建筑面积约12万平米，与机场航站楼直接相连。荣德人才是北京新机场重要的人力资源合作伙伴，为机场运营输送多个岗位的劳务派遣类用工资源。 随着新机场进入运营筹备阶段，航企进入活跃期，大兴区正在研究制定支持航空企业发展政策和服务机制，鼓励航空企业全产业链入驻，带动新区经济转型发展。 本台消息，12月4号是国家宪法日、全国法治宣传日。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动全区树立宪法意识，营造普法宣传教育的浓厚氛围，大兴区法学会举办了以“普法路上有你有我，共创和谐首都新城”为主题的普法宣传活动，活动得到了群众的积极响应。 为了使宣传活动能和群众零距离接触，大兴区法学会联合各政协在活动现场通过悬挂“弘扬宪法精神、依法禁毒、创建和谐社会”等主题横幅，摆放各种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单和宣传品的方式向居民进行普法，并设立了法律援助、法律咨询、行业管理相关知识等咨询台，在现场营造了浓厚的法治氛围，提示群众要增强运用法律自我保护，抵御社会不良影响，用法治理念思考问题，用法治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了教育群众、普及法律的目标。 通过这次宣传活动，使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得到了增强，让宪法和法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营造出全区上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共同谱写法治大兴建设的新篇章。 本台消息，当前庞各庄镇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正在进行中，在严查安全隐患的同时，工作人员也会用一些暖心的行动有效地遏制了安全隐患。走进龙盛园小区的这家住户，扑面而来的是难闻的异味，打开房门映入眼帘的是堆积如山的废物，如旧衣服、旧被子、旧纸箱等等，堆满整整两居室，很难想象这样的环境是如何居住的。屋内的居住环境脏乱差，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同时对周围居民也造成了困扰。 据了解，这家住户是一个82岁的空巢老人，总是习惯将日常拾来的废物堆放家里，日积月累，宽敞的两居室就堆满了废物。庞各庄镇政府领导、四友办及居委会工作人员几次去老人家中沟通，耐心劝说，让老人意识到居住的环境不仅差，还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要对自己、对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最终协商在11月29号进行清理。 11月29号上午，庞各庄镇政府组织协调居委会、安全科、物业公司、保洁等相关部门，对空巢老人家中废品进行了清洁处理。经过工作人员持续了8个小时的清理，一共清理出17辆车的废物可燃物。清空屋内废物后，大家还对屋里和整层楼道进行清洁打扫消毒，使这位老人的两居室又恢复原有的宽敞整洁。 考虑到空巢老人情况，庞各庄镇武装部长李建柱还联系了民政科，为老人送去新被褥等慰问品，让老人的家中格外温馨，在这寒冷的冬天暖意融融。持续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动中，庞各庄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本着为人民负责、守住安全底线的原则，坚定有序与人们关怀并重，将清理整治行动进行到底，守护百姓的幸福平安。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致力于抢救濒危文物的收藏大家白石园，在大兴区的魏善庄镇有一座名叫坦博兴善院私人博物馆，观众在这里可以看到有30多座精雕细刻的徽派古建筑被重新组装保护起来，它们包括戏楼、门楼、民居等等，让人身在京城可以尽赏徽派建筑之美。要知道，这些古建筑当初都面临着被拆毁的危险，是收藏家白石园通过一己之力进行了抢救性的收购，这才为大兴居民甚至全球的中国文化爱好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白石园对徽州古建筑的收藏竟然从1985年就开始了，那一年白石园和朋友同游黄山，黄山归来的闲暇之际，他在徽州星罗棋布的民居村落闲庭信步， 谁料这一逛竟然流连忘返，生于北京长在北京的白石园被那些清丽画卷般的徽式建筑深深震撼了。粉墙黛瓦，马头墙，雕花精致却又古朴典雅，恍如走进了古典画册。白石园恨不得时光永驻，就此停留在这些精美的古建村落里。可是他很快发现，刚刚富起来的当地农民正在拆旧建新，这不怪他们，多建于明清时期的徽州古建早已被岁月刻上风霜，加之城市里的楼房明亮干爽又能够保温，农民们希望改善居住条件再合理不过。可是白石园看在眼里，心里着急，这些古建筑拆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别人可能不知道古建的价值，拆了不为过，自己当时就意识到了徽式古建的文化内涵，还不行动那就是罪人了。 那时安徽的村落里也有不少外来的收藏者，但他们买下收藏的常常是古建筑拆下的小物件，比如一扇门、一个花窗、几根雕有精美图案的冬瓜梁。除了这些，古建筑的其余部分都被直接丢弃了。白石园和他们不一样，他想建筑作为一个整体，要收藏就要保持它的完整性。于是他一出手就买下了一座精美的大府地，也就是旧时的士大夫的门第。买下之后怎么办呢？大府地的主人卖房子是为了盖新房，旧房子肯定不能保持在原地。 这也难不倒白石园，他曾经读到过一则旧闻，说是一个叫罗伯特·麦卡洛的美国商人，整体购买了英国泰晤士河上的伦敦桥，之后将伦敦桥整体复建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科罗拉多河上。不久，伦敦桥所在的地方成为亚利桑那州第二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受到这个故事的启发，白石园打算将买下的大夫地像伦敦桥一样，使用原材，保持原样，异地重建。只不过具体在哪里建、怎么建，他那时还没来得及仔细考虑。 他最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将大夫地完好无损地拆除，还得保证将来能原汁原味地建起来。为此，他在徽州四处寻找懂行的手艺人。可是徽州古建筑大多建于明清时期，当地的手艺人近几十年来基本只修缮过房子，真正营建过老房子的真找不到。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下笨功夫。白石园和工人们一起耐心地琢磨房屋构建，琢磨清楚了再一点点拆下来，拆下来的构件还要认真标号，再打包运回北京。 运输也是个难题，村里都是小土路，汽车进不来，只能先用拖拉机、农用三轮车把构件分批运到大路，再换汽车运。原本汽车到火车站后就可以换火车运输了，但白石园心疼那些房屋构件，为了尽量减少搬运过程中的损坏，实现门到门的一次性运送，他辗转联系生意伙伴，几经周折找来几辆运输汽车，终于把拆卸下来的古建构件运到了北京的仓库。几个月忙下来一算账，拆运的费用竟然和买房子差不多。 买下第一栋大夫地后，白石园在办企业的空闲时不时就去徽州走一走，他看到的是村落里越来越快的拆旧建新，是损坏越来越严重的古建筑。他清楚地记得有次路过一处老祠堂，恰好看到小小的一只松鼠跳了一下，只听哗啦一声，老宅子就塌了一块。白石园心痛得很厉害，可又没有足够的财力把所有的房子买下来，于是他又做出惊人之举，他坐着当地人的摩托车四处探访，跑遍了徽州府的一府六县，吃土菜，住老房，和村民们打成一片，目标只有一个，尽量找出徽州有特点、有代表性的各种建筑加以购藏。曾经有一次，为了亲眼看一座建在崖顶的徽式古祠堂，白石园沿着悬崖边的羊肠小道盘山前行，徒步半个小时才到达。那座祠堂最终并没有买下来，但他对当时的举动却一点也不后悔，如果不去看肯定会遗憾的。 从1985年购买第一座大夫地到1999年古民居保护条例出台，白石园奔走在徽州大地上几乎没有停歇， 他看了数十万栋房子，自掏腰包购藏的有300多栋，其中包括祠堂、官厅、戏楼、书院、宰相府、牌坊、亭阁、门楼等各种建筑。现在意识到古建筑文化和历史价值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常常对他超前的举动赞不绝口，但白石原只是谦逊的笑，只不过在老房子快要倒的时候伸手扶了一把。 购藏徽式古建的目的是为了复建，只是白石原没有想到，直到20多年后的2008年，他才等来第一次复建徽式古建的机会。2008年之前，白石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修缮古建筑上，尤其是2000年专注于文化收藏的坦博意愿成立后，他干脆放弃了商人的身份，逐渐从经营良好的企业抽身，全身心投入到了文化事业中。他把安徽本地的老师傅请到北京，买来相关的书籍，和师傅们一起逐个修缮300多栋建筑。糟巧的构件要尽可能寻找同时期的老材料替换，雕刻画面损坏的请雕工师傅参考旧建筑和书籍，一点点手工复原。全部构件修缮完毕后，就在空旷的场地上按照榫卯结构搭建起来，确认没有任何问题了，再拆开标号包装贮存，以便将来有合适的用处，随时都可以快速复建。如此一处处细节抠下来，十几个工人一起工作，每修缮一座建筑，短的需要1年，长的要好几年。他开玩笑说，这项事业坚持了几十年，至今依然是只出不进，没有任何经济回报。最早的时候，工人师傅一个月500元工资，现在一天都不止这个数。 幸运的是，他心心念念的徽式古建终于有机会得以向世人展露风采。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举行，白石原被聘为2008奥林匹克美术大会的总策划，还担负着组织中外艺术家联谊会的重任。最初联谊会计划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但白石原想，国际奥委会的委员和各国的知名艺术家对现代的东西了解太多，如果能让他们看一看中国真正传统的建筑，可能对他们更有冲击力，也更便于他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他向美术大会组委会提出了这个想法，果然很快得到了支持。 于是白石原从自己收藏的300多栋徽州古建筑中精心挑选出一座明代古祠堂，在北京西山脚下的四季青原汁原味地复建了起来。为了保护这座古建筑，同时不影响自然采光，又设计了一个玻璃屋顶的现代大型建筑将祠堂封闭起来。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外艺术家联谊会在这座有着近500年历史的徽州古建筑内举行。国际奥委会名誉主席萨马兰奇和来自52个国家的数百位嘉宾欢聚一堂，挥毫泡沫，流连忘返。白石原说，联谊会计划是下午3点半结束，但客人们太喜欢这里，等他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3年后的2011年，萨马兰奇的儿子到北京时还特意来到四季青这座古建筑参观。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这座古建筑肯定给当年的萨马兰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曾经病危的徽州古建终于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展现在世界面前，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尊重和喜爱。然而对于白石原来说，他保护徽州古建的事业才刚刚起步。2009年，他向中国国家画院捐赠了一个古门罩和一个古戏楼，为江南园林市的中国国家画院增色不少。2015年起，他在大兴魏善庄复建了10栋古建筑，成为当地的一个文化地标。 而在更长远的计划中，白石原希望通过文化小镇或其他方式，让更多的徽州古建走向世界各地。只有走向世界，才能将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价值发挥到最大。这就好像千年前的贝叶经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为我们带来外来的文明。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专稿，《急病人之所急的中医大夫易红旗》。 我是这个病人呀，洪玉珍的女儿，就是我母亲呢，应该是在2017年7月住隐灵医院呢，她主要是就是脑梗塞，就是意识不清，也是这昏迷了这将近2年嘛，她长期卧床啊，造成了那个低钠血症，而且呢就是老是高烧，就是因为我老妈是好几天都不排便了，不排便以后呢，医生说让就进食了。也不能喝水，也不能那什么，那就哎呀，说白了其实就是老人就等着咽气了。后来易主任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呢，人易主任给做的这个按摩手法做的应该是效果是不错的。晚上呢，后来阿姨给那个我妈妈她身上呢就发现有少量的排便，后来我就赶快找易主任，我说的还真是见效了，我说也非常感谢您。等于易主任呢，人家第二天又给开的中药，开的中药以后呢，阿姨呢就喂完他药了，喂完他药以后，等于是就是晚上就开始排的那个就是水便嘛，排完水便以后，第二天就是排的是正常人的那种大便，因为他已经十几天就是不排便了，那个现在那个老妈呢，还算正常。因为他毕竟年岁高了嘛，那个反正是，哎呀，也一会儿这病一会儿那病的，一个是易主任呢，以自己就是崇高的这个医术吧，和这个崇尚的医德医治病人，真是就对病人无微不至的关怀，所以呢，就是我代表我全家呢，感谢这个易主任。 听众朋友，刚才音频中提到的这位将长期卧床的老人从生死线上救回来的医生叫易红旗，是北京永林医院的一名中医大夫，集病人之所急，是易大夫的行医座右铭。 行医座右铭就是急患者之所急。在医院呢，当时我从病房走过的时候，他那个保姆跟我说这个老太太已经不行了，现在家里要办后事儿。在这之前呢，我给老太太看过病，身体底质是非常好的，不是那种虚的都受不了了，就只是她语言没法说话，没法表达，你呼叫她的时候她还有意识。后来我走到这儿一看，我说这个患者挺好的，为什么装个衣服都买好了就等死了？我当时我也挺什么的，我就问完之后呢，她说就是有这么十几天没有大便了。我说这样吧，我说我给你调调，我用足部治疗给这个老太太治的病。 今年63岁的易红旗出生于中医世家，成年之后又先后拜各路名医为师，他的医术可以说是集众名家之所长了。 我从小就开始接受中医，因为我的外祖父我姥爷那时候呢就跟他一起，因为我是在我这辈儿里头大的，我姥爷比较喜欢我，他是搞中医，这时候呢我就想跟他学中医。后来我结婚以后，我的岳父也是那个医生，这会跟他也接触。后来呢我呢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我上学是没有指望了，这样呢我呢就是拜师学的，就是像宣武医院的按摩科主任叫庞承泽，庞老师呢是宫廷御医的第二代，也就是中宫廷按摩术第二代传人，我那时候我80年代跟他学。后来呢我呢是后来上的学，后来上了中医学院，这样呢就是先行医后上的学，这是我的行医。后来我又拜了几个老师，这是他是拜了，就是等于我的一生当中以按摩手法为主。我的第二个老师呢就是世界耳鼻学之母，叫黄立春。我对肾伤治痛症，不管什么痛，就是风湿痛啊，关节痛啊，腰腿痛啊，包括痛风啊，包括这个带上疱疹，当时给人解决把痛苦去掉了，这是我最擅长的痛症。 易大夫在研究了各大名方之后，也认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根据不同地域人的患病类型和特点，也可以在当地找到最接地气儿的也是最简单的对症药方。 举个例子吧，我到了海南，但海南呢就是痛风的病人非常多，因为海南的海鲜特别多。我的理念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地区发出这么多病，它必然有一个来治它的一个药物，只不过被当地人不知道， 啊，或者说治疗人很少。我到了海南以后呢，就他们大批量的痛风特别多，让我去治疗。后来呢，我就通过聊天，有一个病人，他说他的一个亲戚承包了一个岛，这岛呢离一个海岸比较远，一年可能回来一次到两次。可是在岛上了之后呢，他得了痛风怎么办？没有办法呢，他就说他那朋友，因为岛上没别的，有椰子掉下来了，他把椰子打开喝，结果呢，这个椰子喝完以后呢，痛风不疼了。后来我查阅这个资料，确实椰子有治疗痛风的那种效果，而效果还非常好。我就到那儿，我就跟当地人说，谁有痛风尽量是喝椰子。我和另一个大夫也是每天喝椰子，结果排尿量特别大。本来我是晚上不起椰子，这一下起三四次，说明这个椰子呢，就是把身体里的那个酸性啊，把这个排尿通过尿排出来了，效果非常好。我刚刚从贵阳回来，那个大山里没有椰子，那个痛风病人也大批量痛风病人，说一大夫怎么治？我也是根据一个民间的一个医生，我因为我在治给他们治疗当中，他们觉得我治疗方法也非常好，当日止疼。但是我走了怎么办？我不能靠我的手，靠我的针来给人治，因为我不在。这时候呢，我就走访了一个老的一个大夫，一个老乡医。我说你们治疗这个痛风怎么治？他说我呀，我们这遍地都是草药，抓一把都是。他从那个地上就薅了一个那个叫这个车前草。车前草，当时我认对车前草确实是利尿的，我知道，但是治痛风我不知道。后来把那个车前草煮完之后喝，后来我翻资料，确实车前草是首选治痛风的药。不走民间，不走大山，你不知道这个药，你可能就拿它不重视，也可能你知道它是，但是你不重视。这样呢，我就让当地的那些得痛风的患者的人，不管你现在疼和不疼，肿和不肿，平常日子你煮点这个药当茶喝，因为中医讲的治胃病是上工者治胃病，下工者治已病，也就是说预防得痛风的是以最好的大夫，你不会预防，等得了痛风以后再去治疗，那还有痛苦，不如你平常日子你就喝车前草。所以我认为这真正的医学还在民间。 老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而易红旗却是为了良药更加容易让病人接受，经常是在患者服用之前自己先尝一下药的味道。 大家伙儿有人说药中药太苦了，中药太苦了，这给人喝药，人大好的，因为现在因为以前没有西医的情况下都是喝中药，人也就无所谓什么苦的不苦的都无所谓。现在有好有可口的药，为什么非得要用原来老的那种方法？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言为什么要非要逆耳？忠言能不能顺耳？顺耳没准他听进去了，尤其管孩子，你老说的他不爱听了，你顺着说那可能他能听进去了。这个药也是要把这个药改成它可口，怎么改呢？说我呢一般呢，先开药之前我先熬药，我先喝先尝尝这个药，有因为它要药性的时候，因为开药大夫一般的大夫开完药走人，从名方验方开完之后，至于这个药苦还是不苦，作为一个医生他不懂，他不知道。我呢一般呢我是要尝药，我把这药煮完之后我先尝尝这个苦的，我把苦的拿出来用别的甜的代替的，这样的药待会儿能好喝，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要弄那么复杂？为什么要弄那么苦？所以有的我那个感冒药一般都爱喝，你把这药性弄懂了、弄通了的话，可口的药患者就容易接受。 目前，易红旗除了在北京永林医院坐诊之外，还开办了中医之家，他为更多年轻的中医大夫提供了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机会，让他们提高技能的同时，也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都到我这儿来，进行学术交流，就把你学到的，比如说我学挑起术，我给大家伙做示范，有录像拿手机录的那些，放完了之后，大家伙看好了，一块做，就是有小药管术、新药管术，有这种各种方法吧，那这种活动，这个发展呢，我想成立一个专业的队伍，这个队伍我经常拉出去，经常拉出去呢，就是给咱们各城区吧，也一些中医界也有所认可，根据他的病症，根据你这个方法，你不会的，别人会，谁会，谁有之长，你就让他去发挥，大家伙儿也都学会了。中医之家还在交流，但是我们只要是别人家有什么病，我们中医之家就过去。一块儿过去发挥它的特长。 听众朋友， 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张赞播音，圆圆、靳时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要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差。